涉及確診個案的兩個樓層，二樓和四樓總共有100位院友就先後去過檢疫中心去到檢疫的梁立門。另外呢就較早之前衛生防護中心就分析啦，今次呢這個屯門富泰護理安老院的個案呢，相信呢都估計呢就是跟這個屯門海港酒家群組有關，因為有兩名的院舍員工曾經去過這個海港酒家去用膳，之後呢院舍就出现个案啦，所以估计咧应该系有关系。 系啊，同埋海港酒家有关嘅部门咧，都去睇过嗰度嗰个通风啊、换气嗰个情况啦，都发觉嗰度嗰个情况唔系好理想嘅吓，即系正常嚟讲，应该每个钟头要换气6次啊，咁佢只系。計到出嚟咧，係換得唔知一至一點幾去二咁樣嘅嚇，咁因此咧就唔排除係因為咁樣，所以即係引致到嗰個嘅爆發啦。咁呢個我希望即係當局可以真係巡查多少少，即係呢啲嘅酒樓啦嚇，令到唔好再有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咁但係講翻即係嗰個老人院方面咧，就雖然都係好多個案啦，呢一間富泰咁，但係咧就嗰個病症都唔係好嚴重嘅嚇，即係重症啊都唔係太嚴重啦。因為佢哋好多都已經打咗針嚇，咁但是即係我都覺得聽到有啲即係經營老人院嘅人士都出嚟講咧，就係話嗰啲老人家就可能有好多特別嘅照護理方面嘅需要嘅嚇，咁有啲可能又要即係食唔同即係好特別嘅嘢啊，或者又甚至有啲造口啊，或者有啲即係尿袋啊等等好多嘢咧，即係你要一發現到佢有呢個症咧，就將佢即係去隔離，又搬咗佢一次。去好遠嘅地方，咁跟住咧就幾日之後又要搬翻嚟一次，即係都會令到啲老人家咧係即係有好唔方便，或者係感到不安嘅嚇。咁呢個可能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個問題咯。 好啦，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呢個疫情嘅上升趨勢咧，又出現咗一啲院舍嘅感染群組啦。唔知各位聽眾咧有冇屋企人啦嚇，有老人家係住喺呢啲院舍，或者屋企人住喺殘疾院舍，大家對於而家院舍嗰個嘅爆发疫症的状况，大家担不担心呢？又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下。今天有林文在这个时间，我们找来一些院舍业界跟我们谈下。 好啊， 电话旁边有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陈志玉你好。 是，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首先就看回这个屯门的富泰护理安老院，有刚才都讲了，卫生防护中心呢都估计是员工曾经去过这个海港酒家感染到回来是有关，暂时的估计是这样。其实现在的员工呢，相信是不是都是要按住要求是每日都要做快测，早前政府也都要求他们每两个礼拜做一次核酸检测。咁而家都仍然好似有機會咧，係從社區度帶到病毒入嚟院舍。你覺得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做得再好啲咧？ 最近安老院舍我哋都留意到，即係陸陸續續都會有一啲院舍有啲確診嘅個案啦。就其實安老院舍喺第五波嘅疫情，即係社會處都要求安老院舍的長者和職員，其實每天都要做一個快速的檢測的。做完這個檢測之後呢，也都需要呈報去一個電子的平台那裡，等政府相關的部門呢是掌握到安老院舍或者殘疾人士院舍呢有任何的一些即快速檢測陽性的一些個案出現的。而富泰安老院舍呢，其實早嗰幾日我都就住呢間院舍爆發嗰個疫情啦，都聯絡即係院舍嘅經營者了解嗰個情況嘅。當然即係而家其實嗰個源頭呢仍然係喺度即係調查緊嘅。雖然有兩名嘅職員啦，就同酒樓嗰個個案呢有可能係有個關聯性嘅。但是同一時間來講，院舍其實都反映在安老院舍入面，其中都有一名的長者是因為送去醫院去接受治療，就出院之後第二天 就快速检测是阳性的，而送回去医院里面接受个治疗。所以院舍其实都是反映紧另外一个有可能有病毒入到去院舍的渠道，就是由出院的病人，即係佢可能染疫而係出院嗰陣時咧，冇再去做一啲快速嘅檢測，令到一啲染疫嘅長者咧，可能翻到去院舍咧，先至即係察覺到原來佢係染疫嘅一個個案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都有一個漏洞喺度咧，就話即係將嗰個病毒喺院舍入邊咧傳播俾其他嘅院友或者職員嘅。 嗱，都明白，即係可能安老院方面咧有呢個嘅懷疑啦嚇，因為係個長者嚟到翻到嚟院舍冇幾耐就確診啦。咁但係都見到咧，就係屯門醫院咧就回覆過其他傳媒都講到話，個院友喺住院期間同一個病房嘅百幾名病人咧都做過，同埋職員啦嚇都做過咧係測試咧，但係就係呈陰性嘅喎。咁而咧就係嗰名嘅院友咧就係之前留院期間都冇呢個嘅確診嘅記錄啦。亦都冇呢个感染症状啦，咁就话佢临床嘅状况咧系适合出院嘅。嗱，我哋都冇办，我哋都有尝试就住呢个个案咧就问紧医管局啦、屯门医院啦，咁但都仲未有回复嘅。或者我哋都呢、這个，我哋可能之后再去追查下呢个个案啦。咁但头先我都问到咧，即系究竟嗱有机会系个系由员工啊吓带啲病毒咧翻到去院舍嗰度啊。咁就有啲医生就话啊，其实都不如呼吁啲员工少啲同其他人聚会啦，又或者是有些的业界都提到说啊，不如呢就是希望可以再做一些紧一点的一些员工的管理啦，譬如他们同院友呢就分开用餐啊等等啦。咁你觉得有没有可以考虑的地方 呢？安老院舍其实在那个防疫方面来讲呢，就都採取了一些措施的，即包括了員工每一日其實上班前都需要做檢測的，同一時間都不會跟院友一起用餐的，因為院友用餐的時間正正是職員做事的時間嘛，所以就那個用餐的時間又不可能是一起這樣。所以在那個安排上面來說呢，就其實當個社區而家出現咗一個疫情反彈嘅情況底下啦，就其實好難避免咧，就話職員生活喺個社區入邊啦，就佢有可能係即係受到感染，而將個病毒咧帶入去安老院舍。因為大家都知道安老院舍而家絕大部分嘅長者其實都唔會外出嘅，即係除咗去醫院接受治療之外咧，就老人家唔會話外出噶嘛。咁所以探訪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嚴謹嘅措施去處理。而安老院舍即係嗰個病毒嘅來源，其實不外乎係兩個渠道嘅啫。一個咧就係職員將個病毒帶入去院舍，第二個病毒嘅來源咧就有可能個老人家喺醫院接受治療期間，譬如醫院嘅病房爆發個疫情嘅話咧，而又未及時察覺得到，將個病毒帶去院舍。所以我哋頭先講緊嘅就話，點樣有一個比較好嘅機制，譬如醫院出院嘅病人，如果有一個快速檢測嘅機制去處理出院嘅病人嘅話咧，咁呢個大家會比較安心啲嘅。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可以採取一啲措施咧，堵塞一啲防疫嘅漏洞。譬如喺安老院舍入邊，仲有啲咩嘢嘅措施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呢個都會係需要作出一個檢視。 系，或者再问一问咧，就一啲安老院舍或者残疾院舍嘅院友，如果染咗疫嘅时候，要将佢哋去隔离。咁如果有一啲特别需要，譬如话食物方面嘅需要，或者器材啊，或者照顾方面嘅需要嘅院友隔离嘅时候，佢嗰个照顾会唔会系冇咁理想呢？ 的而且確會有一定的困難喺度嘅，因為喺安老院舍入邊咧，其實有唔同嘅長者有特別嘅一啲照顧需要嘅，即係譬如有啲老人家需要定期洗腎嘅，或者佢係插咗一個胃喉嘅，即係需要鼻治嘅一啲個案咁樣。咁啲特殊護理嘅個案嚟講咧，有可能其實都唔適宜，即係喺嗰個隔離嘅安排入面咧，去到一啲社區嘅暫托中心，有可能佢嗰個隔離嘅安排咧，需要去到一啲特殊嘅處所，甚至係醫院入面咧 做呢个隔离都唔定嘅。 OK 啊，嗱，陈志玉啊，由于我哋就嚟听五点半新闻啦，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咧？ 好啊， 多谢你吓，我哋电话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8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719宗系本地感染。一班由台北往香港嘅香港快运客机，机舱怀疑冒烟，目前安全降落喺香港国际机场西停机坪，消防出动六架救护车在场戒备。航班下午近两点由台北出发，下午三点几飞抵香港。一名七岁女童去年九月在马鞍山帝琴湾会所泳池遇溺死亡，事后泳池负责人和两名救生员夹口供，隐瞒事发时只得一名救生员当值，被控明知地误导警员罪。三人早前承认控罪，其中一名救生员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感化12个月，泳池负责人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认为两人的感化官报告内容正面，采纳报告建议作出判刑。案中首被告早前已经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提出涉华的新倡议，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赵立坚又说美国高官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九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认可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的讲法。美国先至是债务陷阱的真正制造者，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等的行径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对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更加是难辞其咎。较早前，七国集团宣布启动一项基础倡议，在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新界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那里，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了入境事务学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都有影响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因为有意外嘅关系，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咧塞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嘅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开始繁忙啦，龙尾近油站。讲到咧湾仔分域街有临时交通安排嘅，分域街去告示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暂时改道行驶。九龙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由律伦街一路到太子道西嗰段咧都系慢车一啲嘅。尖沙咀嘅金巴利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啊，金巴利道近住门牌68号嗰段咧快线系封咗路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均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讨论紧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嘅名单啦。工联会荣誉会长黄国健， 有啲系纪律部队，有啲系 A.O.， 有啲系现任高官。好处咧，可能系佢哋熟手。 立法会议员容海恩， 律政司副司长解说嗰方面，其实系非常需要向外宣传我哋香港嘅法治指数啊，司法嘅独立。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而家最新疫情嘅發展啦。咁剛才嗰節咧就討論到咧，有關於係有一啲嘅安老院舍爆發疫情嘅情況啦。咁各位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傾緊嘅，請翻陳志玉出嚟先。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近期咧都譬如今次呢个嘅富泰护理安老院咁样啦，咁其实都有一个嘅情况咧，就系话咧就因为有院友确诊啦，咁佢同层嘅其他院友咧要送去一啲嘅社区隔离中心度检疫啦，咁但系咧就出现咗咧可能住几日咧。就翻翻嚟嗰個情況嚇，咁有啲嘅安老業界咧，你哋嘅同行咧都覺得認為呢個情況即可能搬得太密咧，就唔係咁理想啊。你哋其實有冇同政府方面去傾呢個問題咧？ 的而且確喺安老院舍入面咧，如果係有一啲確診個案發生之後咧，就一啲緊密嘅接觸者，衞生防護中心其實係會即係要求佢哋入去亞博嗰度咧，就接受呢、這個即係檢疫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老人家好多時咧就係即係有關聯嘅個案咧，就會即係送去亞博。喺適應方面嚟講咧，都會有啲困難。因為有些老人家其實就即突然間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在照顧上面來說其實都有一個面對一個困難。同一時間我們其實都擔心就說即這一波的疫情如果是即遲些有更加多的人是確診甚至需要送去做檢疫的院舍的長者人數更多的時候，其實都未必有足夠的檢疫措施可以安置到這麼多的安老院舍裡面的長者，所以其實政府都應該是要考慮一下進一步的安排，是不是有一些老人家是緊密接觸者的話，其實那個經過風險評估之後可以留在院舍裡面是進行呢個檢疫咧，會唔會更加即係好嘅一個安排咯？咁呢個我哋同政府相關部門亦都會溝通呢、這個即係處理 嘅。嗱，仲有咧就係今日嘅記者會上面咧，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嘅歐家榮醫生都講到咧，咁如果院舍嘅員工確診嘅話咧，咁啲院友究竟會唔會被視為密切接觸者要檢疫咧？就視乎咧究竟嗰個嘅員工咧喺接觸院友嘅時候有冇著齊保護裝備，如果有咧就唔會係被定性為密切接觸者。咁其實以你所知，其實安老業界啲員工有幾多真係有著住呢個保護裝備去到同院友接觸嘅咧？ 這個都視乎院舍本身嗰個風險評估嘅，即係譬如喺安老院舍入面啦，係有一啲確診嘅個案發生之後啦，其實安老院舍嘅職員已經係會穿著一啲防護嘅裝備咧，喺即係工作入面啦。咁但係如果係冇呢個疫情發生嘅時候咧，就一般安老院舍嘅職員其實都會佩戴呢個防護嘅口罩喺度，咁當然都會執行一啲即係相關嘅防疫措施啦咁樣。咁呢個都要根據實際嗰個情況咧去作出嗰個安排嘅。 嗯 ，OK， 好啊，唔該陳志玉，多謝你啊。 好。 系陈志玉就是安老服务协会的主席嚟噶，咁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嘅，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咁我哋又转一转角度啦吓，咁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通关嘅问题啦。咁啊特区政府就嚟换届啦吓，咁啊后任嘅特首李家超咧就早前接受传媒访问啦，就讲到话咧就同内地全面免检疫通关仍然都系优先嘅工作啦。咁就算短期内未必咁容易实现到，都可以研究一啲临时措施减少外地来港人士的不便，例如是容许居家隔离，又或者是缩短在酒店的检疫日数。至于后任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也都讲到话，上任之后就希望可以推出措施，争取将访港旅客检疫日期咧缩短至到五日，甚至系更短，同时咧配合家居隔离同埋要求旅客采取点对点嘅行程。咁对于譬如好多真系要求咗可以减少检疫日数或者系放宽呢啲措施嘅商界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好消息咧？ 系啊，对商界嚟讲，肯定系期待咗好耐嘅一个好消息啦。因为香港真系咁严谨嘅即系检疫措施咧，系差唔多系自绝于全世界嘅。可以話，因為全世界已經開放曬咁滯啦嚇，咁所以咧就除非有啲好緊急嘅嘢咧，就即係商務或者私人旅遊嘅人咧，或者旅遊嘅人咧，肯定都唔會嚟香港去運七日噶啦嚇。咁因此咧，就如果真係好似話流傳咁樣，係有呢個咁樣嘅放寬措施咧。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喜訊，我想直情不淨止是商界，很多香港人他自己一定要回來香港，譬如學生啊，就是回來啊，即是探親啊，咁都是要很辛苦地去訂酒店啊，去設計那個航線路線啊，咁是很辛苦啊，亦都很貴啦，而且咁所以咧就希望是一個新的一屆政府咧係一個好消息可以送俾香港人咯。 不如都問問代表住商界嘅立法會議員啦，電話旁邊有商界一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啊。林健鋒你好， 係陸宇光，楊立滿， 係你好，林健鋒你好。 嗱，對於嚟緊後任嘅官員啦嚇，有呢啲嘅放寬措施或者係縮短啊檢疫日數嘅講法，你點睇啊？ 嗱，首先我哋睇一睇啦，我哋香港響四月一號咁適度咁樣縮短咗個檢疫期限之後咧，多咗人翻嚟香港嘅，但係我哋睇翻其他嗰啲國家或者地區咧，佢哋放寬嗰個幅度咧係多過我哋嘅。咁嗱，我哋而家仲要七日檢疫啊嘛。對於一啲入境人士嚟講咧，始終都係一個障礙嚟嘅。咁我哋又要睇睇，我哋點樣同我哋個競爭對手，包括新加坡嚟到相比啦。嗱，我覺得咧，佢哋嗰個入境同埋檢疫嘅政策咧，係相當進取嘅，亦都。有啲唔啱聽，但係都要講㗎啦，佢搶咗我哋唔少人才㗎。咁正話你哋都有講啦，後任特首李家超呢佢都諗緊點樣制定一啲香港同內地通關，或者甚至到同海外恢復呢個正常交流嘅政策啦。咁我提出咗多次㗎啦，咁我亦都認同，即係政府係咪話全面開關未得之前呢盡快同內地做一啲點對點嘅免檢疫通關啦。其實呢個重要㗎，呢個完全係配合李家超所講嗰幾點㗎，因為我哋要盡快振興恢復我哋香港對外嘅貿易經濟等等嘅。咁呢樣嘢咧，海外人員嚟香港嘅正常往來咧，都係好重要㗎。首先我哋同內地通關咧，呢個頭等大事嚟㗎。這個我哋分開嚟講。對於重啟本港經濟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嘅。因此咧，即係我希望李家超咧要繼續為我哋 努力争取，咁亦都希望佢咧啊尽快可以同上边相关嘅部门去商讨、嗯、啊因为其实呢个通关咧牵涉到好多好多嘅部门嘅、嗯，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咁至于恢复同国际正常联系咧，嗱、我亦都建议咧，响疫情较为缓和可控之下咧，可以再放宽入境嘅检疫安排。 嗯， 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嘅、哦，咁首先当然我哋个个都要尽快去打针啦，第三、第四针啦。咁、系咪可以嗰两个选择？第一个就系可以家居隔离。咁、当然家居隔离咧，那个家庭一定要屋企嘅情况合适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响酒店呢、这个检疫期咧放宽到3至4日。我知劳重茂话讲到5日嘅、我觉得呢个循序渐进冇问题嘅。五日开始，如果系冇问题发生啦，唔系减咯。咁、当然。过程之中咧，政府一定要做好把关。把关咧，佢点做，我哋要配合，市民要配合。我认为，商界，我谂香港好多市民，如果你俾佢可以家居隔离嘅，吓、佢哋戴呢个电子手环，佢哋都会配合，唔介意嘅。因为过去有啲事，有啲事件咧发生咗咧，就系、因为你俾佢家居隔离，但佢通街走啊嘛。咁、嗱，如果有呢一样嘢咧。政府仲要跟住做好嗰、那个抽查同埋追踪嘅工作，咁咪好啦吓。咁、我亦都希望有一样嘢好重要噶，从商杨立焕，你都响商界一段时间啦。而家入去嗰啲酒店嗰啲文件咧，就入得唔出得噶话， 系嘛？ 系啊、哦，你可以送入去，因为嗰个系隔离酒店啊嘛， 系 嘛、 啊？ 咁佢惊住你里边唔知道有啲乜嘢出嚟，唔系？ 系啊， 整到周围都系啦。咁、你可以做一个酒店，可以同你做一个消毒，完全消毒嘅啫。咁、你啲拎送咗啲文件入去，签咗唔送得翻出嚟。咁呢个咧，对于商务人士嚟讲咧，你3-4日，咁响检疫期间可以处理文件咧，吓、即刻送出去处理噶啦。呢个好紧要噶。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可以去到3-4日呢，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即你嘅估計係即係要嚟香港嘅外地旅客，即係為咗商務啦，下講緊，即係佢哋你會覺得佢哋如果係3日或者5日呢，甚至5日呢，佢哋都願意嚟香港嘅。咁如果就話3日或者5日之後，佢要再要佢哋喺家居嗰度再要隔離幾日，你覺得即係咪一個好對佢嚟講好吸引呢、這個安排？ 我覺得咧就係話3-4日咧就係家居隔離， 哦，或者酒店， 或者酒店， 嚇、 okay, 啊，係啦，係咁樣。嗱、我以前咧一年飛好多次嘅，長途機啊坐得多啦、 啊， 去到第一日咧就唔知道發生咩嘢嘅 jet lag 啦，係啊，有時差 第一日你都唔做得幾多嘢嘅，咁、我都要唞翻一兩日，特別係一啲重大嘅譬如一啲会议啊，一啲交易啊，我都要头脑清醒㗎嘛。咁、其实我哋都習慣咗㗎啦，有呢啲咁情况呢，我哋都会唞一两日，咁然后呢先至做一啲正常嘅会议啊等等。咁所以你话如果3-4日咁样呢，可以接受嘅，唞唞啦。我哋咁忙碌，如果唞多一两日，我相信大家都唔会有啲特别嘅问题嘅。 我再想问多个问题咧，就是、你头先咧讲到话，即系同内地通关都系我哋首要嘅一个任务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嗱？虽然我哋都欢迎啦，如果你话来港嘅检疫期系即系降到3日或者5日，咁但系咁样一来嘅话，会唔会令到内地同我哋通关嗰个意愿啊，系会反而系即系如降得越低咗咧？因为内地一定要即系确保香港嗰个外来输入嗰个关守得好紧，先至会向我哋开通噶嘛。如果我哋呢啲头向外地开通之后，系咪更加难去同内地去倾咧？ 嗱，所以我就唔完全同意有啲人讲咧，就话你开晒外面先啦。还点都开唔到内地啦，我唔同意噶。开内地呢个关口系头等大事嚟嘅。咁所以我建议咧就话点对点，点样系点对点咧？譬如我哋去深圳或者去佛山或者广州，咁我哋咧就唔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咁点对点咧就系、譬如有工厂嘅、有公司嘅，或者上去要做一啲法律嘅文件嘅，或者系倾谈一啲重要嘅金融啊。 啊、或者其他事项嘅。咁、 嗯、 你个范围咧系窄咗噶，即系你唔系上到咧可以通街走嘅。咁、 嗯、 你做完你响三日之内或者几多日之内做完之后咧，你就要翻翻嚟噶啦，就唔可以啊、由譬如一个市去另外一个市。咁呢个系限制嘅。咁其实上边接待你嗰个市咧，咁大家都要负责噶，啱唔啱啊？ 大家都要合作，系啊吓， 系啦、啊，合作 配合啦吓。 因为你对佢个市亦都系好噶、哦，有啲即系经济嘅交往啊，合同嘅签署啊，系嘛？ 但系嗰时都好大风险噶，嗰啲官员即系随时有啲咩失闪，佢就可能乌纱不保、哦。 系啊，咁佢揾唔系揾个人跟住你咯，系嘛？咁你唔好嗰啲人又阴谋论啦，就会成日俾人跟住啦。咁、嗯、其实呢啲咧，你好我好啫嘛。呢个系责任，大家讲个责任心，系嘛、 嗯？ 我哋唔好令到人哋即系难堪啊！吓、嗯，咁、啊、希望梗系样样嘢都大步揽过， 即系开始商界先啦，系嘛？然之后先至民间嗰、那个嗰、那个沟通啦，系咪啊？ 系啦，所以唔好呷醋。 Okay, 但系当然有啲突发事件嘅，政府唔系酌情处理咯， 系 嘛、 okay,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个先，多谢林建峰。 O、okay, K， 多谢两位， 多谢你吓。林建峰咧就系商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杨立门又点睇咧？即系佢都讲到话有一个嘅、可能商贸通道啊，吓，俾人可以点对点咁样去到过通关，去到经商啊，咁系咪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选择咧？ 呢、這个绝对系，因为商界都争取咗好耐嘅呢样嘢。我记得疫情初期嘅时候咧，都有类似嘅安排，即系俾一啲即系真系证明到系有需要嘅人士咧。是可以點對點咁去即係內地， 先仲記得有啲豁免嘅清單啊嘛。 係啊，嗰陣時就有豁免清單，咁我即係譬如商會都有做一啲即係少少認證啊之類啦。咁後屘就冇啦，因為個疫情爆得好犀利。咁、我哋希望真係可以翻翻去嗰個嘅安排嗰度。 不如都問一問咧，就係、是、一啲嘅傳染病醫生點樣睇啦？嗱、 啊， 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你好。 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就系后任特区政府嘅官员咧，都提到话可以咧考虑去到缩短咧喺酒店嘅检疫日数啦，甚至咧就系话可以安排某一啲人咧系居家检疫啊。你而家环顾全球嘅疫情嘅发展啦，呢啲系咪可以接受嘅安排咧？ 我哋最紧要就即系当然，我哋缩短个检疫就绝对即系有机会增加咗一啲输入嘅个案系喺有啲本土嘅爆发传播啦。咁呢个就系个风险啦。咁但系就缩短个检疫期，即系最大嘅优点就好明显就即系大家会方便咗啦，就唔需要话即系被困太耐，亦都唔需要对一啲所谓隔离设施构成太大压力啦，亦都唔排除有时亦都发生过啲喺啲检疫嘅设施嗰度有啲传播啦，咁所以有好处有唔好处啦。咁现在睇翻嗰个整体风尚，我哋最紧要知道即系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到，譬如话个别有啲输入嘅个案。咁而啲輸入個案有發個傳播鏈有幾廣泛，同埋佢會唔會令到特別係我哋成日講嘅就話，即係重症或者係死亡，或者係特別係影響到長者嗰個機會率有幾大？咁如果佢即係上述嘅影響都係可以接受到風險嘅情況之後，其實應該係可以考慮咁樣實行。咁變咗，譬如舉一個例啦，譬如話，如果個檢疫期縮短嚇，咁我哋知道其實大部分嗰、那個潛伏期都係相對嚟講短嘅嚇，咁變咗我哋係咪完全係會有診斷曬所有嘅病症？咁我哋可能有啲係去到社區先發現咗嘅。係 啊， 咁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屋企譬如話家居檢疫咁講啊，譬如話你屋企原來有一個，譬如你可能係屋企某啲成員出去旅行，咁翻嚟或者屋企原來有個長者未打疫苗嘅嚇，或者有孕婦嘅，咁可能咁啊唔係咁適合，咁所以可能。如果要考慮嘅時候，都要可能係個別咁去考慮，或者制定一啲某啲條件啦，係咪可以係所有人都適合，譬如居家隔離啊？咁但係整體，我覺得現在我哋見到雖然個疫情嘅數字即係緩緩咁上升啦，咁但係我哋都係講緊暫時嗰啲重症啊、死亡啊，或者嗰個醫療系統個壓力，暫時似乎都係應付得到啦嚇。咁唯一係即係見到有啲老人院舍開始有啲職員嗰啲有啲。染疫啦，咁就變咗我哋睇下， 到底老人家即係特別係我哋好關注第五波嗰度係受影響比較大啦。咁但係當嗰陣時好多係未打疫苗嘛，咁、變咗如果我哋見唔到一個相關，譬如特別死亡率個上升嘅時候，咁我哋嗰、那個即係安全度就大好多啦。 係係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有商界人士咧都建議係希望唔需要喺酒店嗰度隔離嘅，三日又好，五日又好啦，就希望喺家居嗰度啦。咁你覺得家居隔離點樣先可以做到好穩妥呢？是不是一定要戴一個手帶、或者是有些人要監管、等等才可以令到真的不會流入社區呢？ 我估就這個不是純粹醫學上的問題，即完全是看一個怎樣去執行一些、即所謂的制定的一些、措施啦。我覺得即剛剛純粹都可以考慮。另外就有些罰則啦、即我估罰則是一個即過往我們關於疫情控制是相對來說有效嘅，咁、都係，咁始終係大家明白，即係有個罰則喺度，就唔會咁輕易即係所謂破例咁樣啦。咁當然即係一啲抽樣嘅監察，因為好難我估完全做到，即係譬如每一個個案都做一個持續嘅監察，我估相信冇咁嘅人手去做啦。咁所以抽樣嘅監察可能亦都係可以考慮啦。咁科技上面如果幫到，當然係都係好啦。咁但係過往都發現，譬如話有啲手帶嘅情況，可能都有啲機會係都可以走漏嘅，都發現過。咁所以可能係各方面咁考慮啦。咁變咗就當然市民都要明白啦，即係如果譬如話發現做咗居家隔離啊，追咗檢疫之後係好頻繁出現一啲即係古惑嘅情況，咁明白政府可能會再重新檢視呢啲咁相關嘅政策，咁所以就市民都要明白。 OK， 嗱，仲有两分几钟时间啦，想问翻即系安老院舍嗰个状况啊。咁大家近期最关注嘅屯门嘅富泰护理安老院咧，咁就都有唔少嘅院友咧系感染到呢个病毒株亚型 Omicron BA.2.1.2.1 啦。咁其实呢种嘅病毒株亚型咧喺长者之间传播咧，我哋需唔需要好担心咧？嗱，第二咧就系嗱，都见到累计咧已经有两名嘅院友咧系属于疑似感染啦，佢哋对上一次嘅感染咧，分别系两个月同埋三个月之前啦。咁点样理解呢啲长者吓院友吓去到出现二次感染嘅状况咧？ 我哋第五波咧就都系 B.2 一个爆发啦。咁 B.2.1.2.1 咧都系一个分支啦，即系一个亚型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如果系有个感染，你產生咗足夠嘅抗體咧，其實係會有一個一定嘅交叉保護嘅。咁我哋講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隨住時間嗰個抗體會下降啦，即係講緊大概三至六個月開始之後，咁特別係即係六個月開始之後就明顯啲。咁但係咧呢個大前提就係你要即係當時即係感染係有出現過抗體先，即係有足夠嘅抗體。咁好多時候咧，去到講緊一啲長者院舍咧，嗰啲病者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提，即係佢除咗年紀係較大之外咧，佢身體好多時候有好多共病啦，咁啊令到佢個身體嘅狀況可能比一啲社區活動嗰啲長者啊同年紀嘅其實係差好多噶啦。咁變咗咧譬如我哋有時都觀察到一啲老人院舍嘅一啲病人咧感染咗咧，我哋譬如話有機會可能入院，譬如做檢查有需要嘅時候，我哋有時會出去抗體，其實佢抗體都未必出到。有啲病者都係，就算打完疫苗再感染咧，即係所以理論上我哋依家覺得係一個即係混合嘅一個免疫，即係 hybrid immunity， 理論上係一個保護係性係最好嘅。咁但係有啲長者講緊係打完針跟住中招，但係都係出唔到抗體嘅。 仲有半分鐘時間啦。 呢個所謂二次感染，其實佢根本從來都冇一個保護喺度，咁所以佢就有機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啦。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医生，多谢你。林医生咧就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噶，咁大家都关注住咧，即系呢个嘅长者院舍、安老院舍嗰个状况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到大家谂方法咧，去到减少咧呢啲院友嘅感染啦。好啦，我哋听一听咧呢个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一带的交通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在新墟游乐场对开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非常多车啊。龙尾去到扫管笏，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段。近住游乐场嗰度有意外，龙尾去到扫管笏，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都系受到影响，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嘅。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个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湾位嗰度多车啲，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龙尾喺东港中心附近嘅，狮子山隧道翻沙田都多车。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金阳新能源、亚洲果业同埋郑煤基五大跌幅股份系 Recon Holdings、外高集团、域高国际控股、百应控股同埋佳华百货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23，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9，人民币6.6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港金系报17,200，比上日收市升咗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7.3美元，卖出价1,837.6美元。港汇指数报99.7，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同军总会上桥位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同军总会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至於較早前咧，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嘅意外事故就已經清一場，車龍大消散。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段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接近三成。黃珠路去屯門公路嘅車龍就排到龍富路，接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加士居道天桥坏车影响，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在新界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刚才提及了，较早前因为新墟游乐场的意外事故清一场，但现在龙尾都接近三成的。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给你选，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 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不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陆地总面积约1114平方公里，其中约986平方公里属于新界。根据发展局评估，以2019年至2048年为推算期估计，本港整体土地需求约5800至6200公顷。以推展或处于较成熟规划阶段的土地供应约3200公顷。到了2048年，香港将欠缺约2600至3000公顷的土地。 怎样发展新界呢？一直都是香港土地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深水埗大南街文清区，就会发现道路网是横斜相间，界限加以不自然的方式横贯原本的道路网。有时都会很惊讶，界限加以北的这些咖啡小店呢，以前已经算是新界。细个的时候讲到新界发展，差不多就等于沙田的了。新城市广场、彭福公园、去城门河踩下单车，或者去青龙水上乐园，这些新界旅游的经验呢，令到大家渐渐觉得这个社区其实都不错，就算交通有些不方便都值得的。 现时中至长期可能工地项目都是位于新界，例如交椅洲人工岛1000公顷、北部都会区的新界北新市镇1180公顷、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340公顷，连同其他潜在土地供应约有4124公顷。 这个新界发展的趋势呢，其实在97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停止的，也都渐渐推进去到新界原有的各种用地，例如改变为非农业用途的棕地、一些农地、一些郊野公园，甚至乎新界的原居民土地等。在这20多年，每一项的发展都经过社会各界相当多的讨论。在流浮山看着条大桥，会见到对岸深圳的高速发展，同这边保持相对大自然的环境很大反差。不过如果珠三角继续一起发展，新界的绿色花园可能是件怪事，但是不一定是坏事。哪一道的人不喜欢大自然的呢？哪一个地方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呢？问题是不可能拒绝所有的发展，始终都要有所取舍。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我哋会讲下街头健身嘅迷思。 佢唔系话喺条街，街头嘅意思就系就地取材。如果呢个地方有啲咩，我哋就用啲咩嚟到锻炼。所以系一个就地取材、触手可及嘅工具，都可以变成做训练嘅一个方法。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系傍晚嘅6:44啦。咁啊，喺继续节目之前咧，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继续自由风节目啦，有陆宇光同埋杨立文喺度啦吓。 系。 咁我哋呢个时间咧，想倾倾咧系租务管劏房嘅租务管制啊。咁其实咧，关于劏房租管嘅条例咧吓，修订条例咧，已经咧就喺1月22日生效咗啦。咁根据呢个条例咧，咁其实劏房嗰个嘅租务咧，咁就可以有一个所谓2+2嘅一个组成吓，即系做嗰个劏房租期。咁即系两年之后咧，咁呢个嘅租客咧就有一个优先嘅租住权，可以住多两年，咁即系话咧有一个4年嘅租住权嘅保障啦。咁而喺呢个续租期间咧，咁啊，其实续租嘅时候啦吓，个租金嘅加幅咧就唔能够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全港性租金指数相关期间嘅%变动。咁而且咧有一个嘅封顶位嘅，咁就上限咧就系10%嘅咁。咁但係咧，就呢個條例咧，就係1月22日生效啦。咁但係咧，有啲團體咧就都做咗啲調查，咁就發現咧，咁其實咧都好多嘅業主咧，都趁咧呢個嘅標準租約咧生效之前咧就加價加租，咁就變咗咧就令到本身呢個嘅劏房租管嘅相關條例咧係想保障呢個嘅租客嘅租住權啦，同埋佢哋嗰個嘅加租嘅升幅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嘅生效嘅時候咧，咁就去到加價咧，咁變相都令到嗰啲嘅租客咧嗰個負擔咧都相當之大啊，楊老。 嗯，係啊嚇，記得。當年其實是去年啦，主要是討論呢一條條例嘅時候咧，就我諗有好多即係代表劏房户利益嘅人士咧，都希望有一個即係所謂起始租金啦嚇。咁咧就但係因為當局咧就因為有好複雜嘅即係計算方法嘅，即係一個租金一間單位嘅租金咧，亦都有好多嘅因素去決定。咁因此咧就當局認為唔能夠唔係咁即係容易去可以定到一個起始租金出嚟，因此就個條例係冇咗呢樣嘢嘅嚇。咁因此咧就而家可能有好多業主，好頭先陸宇光講咧，就趁即係未簽新租約之前咧，就加定租先。咁即係開始新租約之後咧，亦都有一個最高嘅10%。當然根據嗰個差餉物業估價處嗰個租金指數嚟到定嘅最高限額咧係10%嘅嚇，咁因此咧就而家有一啲嘅團體，好似社區協會啊咁樣咧，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即係問翻而家嗰個條例實行咗一段時間啦，咁究竟啲租户究竟而家嗰個租金嗰個支出係幾多咧？有好多咧都係真係有啲個案咧係個業主係真係加咗唔少嘅，有啲可能加到10%咁啦嚇，咁咧就令到即係好多嘅即係租户咧嗰個家庭嘅總入息咧。佔即係嗰個租金佔佢個家庭主入息嘅比率咧，係越嚟越高嘅。 不如都問一下各位聽眾啦。咁啊，唔知有冇聽眾就係住喺劏房嗰度咧，又或者係你係劏房嘅業主嚟嘅咧？咁而家咧就係呢個劏房嘅租管嘅相關嘅條例咧，就已經生效咗啦。咁其實咧就喺呢個簽呢個標準租約之前，有冇一個加租嘅情況出現咧？嚇，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咁而家我哋就电话旁边请嚟今次做调查嘅机构啦，就系、是、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施丽珊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咁请你都讲一次你今次嘅调查嘅发现啦。 我哋其实调查咧就发现咧，就其实今次我哋都会问翻佢哋有冇啲条例通过咗之后，通过咗一个即系一个新嘅租约，因为有啲人仲未到租期嘅。咁大概接近20%人起系做咗租期需要新租约嘅。咁我哋发觉咧，佢哋咧有70%咧啲业主咧，同我 set 佢提出咗话叫佢续租咧，业主都唔睬佢嘅。即系唔肯同佢签租约嘅。系啦。 咁跟住咧，你继续讲先。 即系话佢会租俾佢，不过佢唔同佢签咯。咁即系，但系大家知道新嘅法例其实。你是需要签租约你才是合法的嘛。咁第二呢就他们有些在签租约的时候呢，业主已经在个起始租金那里加租的。 咁大概有9% 咧，系加咗租。 90% 啊？ 唔系9%。 9% 系。 系啦，咁加租嘅幅度系大过以前嘅。咁以前就中位数大概200蚊，今次就300咯。 嗯。 系啦，咁另外有几个 percent 咧，就逼迁啦。咁有好多时其实系倾唔掂数，佢加一个好大嘅数，跟住个居民俾唔到，佢就叫佢走咯。通常都会咁咯。 嗯， 系啦。 嗱，头先就不如都逐个情况同你倾一倾啦。咁你头先都讲到话咧，真系喺呢个条例生效咗，咁如果系到咗租期要去倾租约啦。咁其實咧就根據條例咧，咁業主需要同租客咧係簽訂一個標準租約噶嘛。咁但係頭先你就話有啲業主咧就唔肯同租客簽標準租約啦。咁其實聽落應該係違反條例嘅喎。咁其實個租客結果點樣咧？有冇話去到譬如舉報佢個業主定點咧？ 我哋試過有人俾人加租得勁，同埋佢個租約問題，其實佢都試過打去租務處嗰邊嘅。咁啊，租務處咧俾佢個責任居然話咧，你 咩叫租務處啊？租務處 主任，民政處嗰邊嘅。 民政處有個租務主任噶。 嚇、啊，咁佢個答案咧就話俾佢聽咧，你要簽咗個新租約先係屬於我哋管嘅喎。 哦。 咁個居民就凍咗喺度啦，佢就係唔想簽一個即係唔平等或者佢唔同意嘅一啲租嘛。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呢個，我哋唔知係因為嗰段時間又啱啱疫情，而引致嘅問題點樣啦。咁、呢個係一個。即系问题，我哋觉得系政府要关注嘅。 嗯， 可唔可以同差估处讲嘅咧？呢件事， 同边个差？ 差饷物业估价处。 其实佢就系喺嗰度 set up 一个 office 嘛。即系其实佢又可以有个租务主任喺嗰度。咁就系差饷物业估价处咯。佢就 系 同 嗰 个 系 啦 系啦，唔系民政处，系差饷物业估价处。 但系我哋咧，其实咧，我哋问嗰啲居民咧，有超过一半嘅人咧，佢都话咧，其实如果遇到啲咩情况咧，佢都唔敢去投诉嘅。因为佢咧就发咧话咧，觉得咧政府嗰个协助支援不足啊。 嗯。 咁佢惊佢投诉完之后咧，佢嘅结果就系冇得住。就所以佢哋好多时都系有呢个情况咯。咁所以我哋就发觉咧，就第一咧，就因为嗰个冇起始租金嘅立法咧。 嗯。 咁已经有啲业主咧就开始即系乘机就去加个起始租金啦。 嗯。 咁第二咧就系、是、嗰、那个喺成个开始立法嘅。即系嗰、那个法例实施咗之后，政府嗰、那个支援似乎就唔系好有形地见到啊，因为可能好多居民就见到你打去边度，或者系佢哋嘅回应啊，或者其实见佢哋甚少去出现啦、啊。咁因为通常如果你有啲比较铺天盖地啲嘅宣传啊，或者你真系上门啊，或者已经开始有啲抽查咧，咁啲居民会有信心啲嘅，即 系 会可能觉得啊，政府好积极啊。咁但系似乎政府，我唔知系咪因为疫情关系啦，佢哋好被动嘅，即系你等你打电话去啊，等你电邮去啊，等你上门去啊，咁啲居民即系觉得，喂，咁我去完你又唔知接唔接喎，咁一阵间业主又觉得我自己去投诉你，咁即系呢啲嘅问题都会存在咗咯。 嗱，你头先阿斯利莎，头先你讲到话好多业主就同呢啲住客讲就话啊，我唔会同你签即系租约嘅，你唔中意或者你嫌贵嘅，你就走啦，你就搵地方搬啦咁样吓。 系。 咁其实系咪意味住有好多租户都可能系即系要夹硬都接受呢个咁样嘅情况，都咁嘅情况之下 都 继续租落去咧？ 即系比如佢业主话我唔签噶啦，咁你租就租，唔租就唔租。基本上你亦都可以见到有啲业主就即系好似当我条例唔系嗰度嘅，即系觉得你又租唔到我。 系咯，同埋佢好似唔休租咁样，即系佢呢个业主呢个租客佢唔租，佢我仲有好多租客都等住租，所以你唔中意你咪搬咯咁。 几多居民咧？佢哀佢减，即系唔好加咁多嘅时候咧。 吓， 咁业主就同佢讲：你唔中意你咪搬走咯。即系咁我估佢係估緊佢想租下一手嘅时候佢再起嗰啲租添。係呀。 咁即係呢啲个案你哋都同差饷物业估价处即係提过嘅，不过就佢哋就话冇得帮你㗎啦咁样係咪。 居民自己想即係打个电话去问嘅。咁我哋依家都收集緊啲个案啦。咁想一碌过去同差饷物业估价处同埋立法会议员嗰度投诉。咁同埋都有啲居民都要劝佢嘅。即係希望佢哋大胆啲出嚟，即系去做个投诉咁样咯。 系啦， 咁都见你都你哋开记者会啦，咁都有去到同一啲嘅即系或者系有一啲嘅街坊去到表达自己嘅一啲嘅个案啦。咁其中有一个个案咧，就系话喺油麻地系一家三口住喺劏房嘅陈女士啦，吓，咁啊二月咧就要续租啦，咁即系话咧系个条例生效咗之后啦嘅第一份嘅租约啦，就话咧个租金由5,100元咧就增加至到5,600元咁，咁都系咪都令到佢哋啲生活系都非常之都 困难噶，因为佢先生又即系失业啊，即系开工不足啦，啊咁跟住佢嘅细路又翻半日，佢又翻唔到去做兼职啦，咁所以成家嘅收入系减咗好多 percent 嘅，咁佢依家就收入减大减，跟住个支出系增加嘅时候，对佢嚟讲系好吃力嘅。 嗯，可能如果 佢就挨个日子咯，即系佢可唔可以减？即系好似一开口唔止500,000，咪一开口系一再高啲嘅。咁唔知后屘先倾咗好耐先倾咗呢个价钱，咁佢都系觉得咧太多啦，因为佢话佢以往都系加佢200啫，佢而家今次无端端加佢500，咁所以佢就想同佢倾，佢话倾到最后佢业主就生机，跟住仲要去土地审裁处叫佢走添，咁最后个街坊系自己屈服，佢又揾唔到政府帮佢，咁佢就屈服就话咁我签啦，冇办法啦，照俾咁样咯。 系咪因为其实佢哋要揾其他即系嫌疑加租贵，系啦，系咪好难啊？都 系啊系啊，即系你其他屋都系咁上下价钱，你可能仲要由头俾个按金啊、佣金啊，咁对佢嚟讲系吃力咯。 但如果傾到話呢個起始租金咧，咁真因為都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到啦，咁之前咁社會上都有一番嘅討論啦，咁有唔少嘅團體啊或者立法會議員都有爭取呢個起始租金，咁但係政府就話，即係都好，即係政府嘅講法就係話比較難去定立起始租金，因為即係劏房個就算係同一個面積都好啦，咁佢嘅地點啊嗰、那個單位嘅質素啊等等咧，都會影響嗰個租值嘅咁，咁變咗咧就同埋都係需要做。 佢可以用一啲依家七月煤股價次，佢已經對一啲唔同嘅樓啊單位，全部都已經有個股值喺度嘅，有個租值喺度嘅。咁你咪用呢啲，佢嗰間每一層樓已經有個租值啊嘛。咁你最多係話，如果佢分間嘅時候，你再增加幾多 percent 嘅啫嘛。嗰、那個已經係有個基礎啦嘛。咁你我覺得佢比較公平啲咯。同埋我哋其實原本亦都唔係好鼓勵話要分間噶嘛。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开一个基础，你去定嘅嗰个起始租金嘅租值咯。 咁但系条例修订又过咗啦，咁而家冇起始租金，亦都系即系政府冇采纳到起始租金呢个建议啦。咁变咗仲可以点样争取咧？ 喂， 系仲可以点样争取咧？又系都而条例过嘅时候都冇 得倾噶啦。而家 嗱，政府咧成立呢个条例嗰阵时，佢都知道佢嗰度系争咗呢度嘅。跟住嗰陣時就應承話兩年之內會搞掂，即係翻嚟定立翻嘅。咁、我哋希望佢履行承諾，真係兩年可以再恢復，即係會加定翻呢個咁嘅起始租金啦，管制翻。 係 啦，就唔好太遲啦。如果拖，如果再快啲就更加好啦。如果唔係就唔好遲呢兩年啦。我哋覺得係。同埋我哋希望每兩年其實就應該都要有一個即係檢討咯。 嗱， 依家其實佢冇定咗呢樣嘢嘅。 系啊， 咁同埋其实佢比其他一啲卫生啊，或者系啲间隔嗰样嘢，其实都冇保定嘅。咁所以成个条例其实系可以有好多嘅空间去改善咯。 系，咁即系你哋希望寻求即系立法会议员嘅帮助，就希望可以尽快做到呢个检讨，即系引进翻嗰个起始租金咁啦吓。咁先问一问咧，阿施丽珊就个条例都讲话个啲业主咧系唔能够滥收。即係水電費嘅啦，咁樣。 係啊， 咁成立咗呢一個新條例之後，你仲覺唔覺得有呢一種咁嘅情況呢？ 都係有，咁當然係有改善嘅。有啲業主就肯攞張單出嚟，大家計數，但係都仲係有業主仲係講話我係幾多錢做嘅。咁我哋發覺咧，有啲業主可能真係唔知個法例，因為嗰呢條法例就比較特別嘅就係，如果你水電咧，就無論你幾時定嘅嘢咧，就一過新例你都係照嗰即係要照翻新嘅法例嘅。 系啊， 同嗰个租约嘅问题，所以我就发觉咧，其实就有啲业主对嗰条例都懵查查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双方面都要教育啦。咁我哋都仲系有居民系讲紧话，佢要收佢几多钱做咯。 系 啦， 咁就唔系好公平喎，咁样吓，咁又唔知向边个申诉好喎呢样嘢，真系。 系啊，我哋发觉政府嗰个部门咧，就我唔知系因为疫情之下佢哋嘅 set up 啊或者各样嘢咧都未系好完善嘅。 咁、我哋都希望可能日后有机会同我哋开会倾倾啊，同埋新嘅房屋局长，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落区去了解多啲民情咯。 好啊，唔该晒司黎生，多谢你啊， 唔该晒你， 司黎生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噶，咁啊杨立梅睇嚟，司黎生都讲到话，即系嗰个就算条例生效咗之后咧，都仍然有好多，譬如喺你个执法上面啦，以至到咧，其实即系好多业主就喺生效之后咧，就系、是、都加租作为第一份租约啊，咁咁都出现咗大大小小唔同嘅问题咯。 系啊，但系个市场就系咁嘅状况啦，即系话你唔租咩？你我唔同你签合约嘅，你租。租就租，唔租就搬啦。咁但系就真系市场上唔能够系好易揾到一个即系佢哋愿意搬去嘅一个新嘅楼咯。咁所以呢个可能个情况都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即系可能租客嗰个议价能力 啊，会 唔 会系 低过即系业主好多咧？吓， 冇错啊。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 停工，但系未见政府地盘掘路工程停工。卫生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梁奕豪话：，目前几个地盘嘅病例与顺利流群组相关，但系暂时未见扩展。当局亦都有做防控措施，并且通知地盘负责人进行防疫措施。至于会唔会开展第四轮全民核酸检测，梁奕豪强调，要根据第三轮全民检测结果，再评估用乜嘢方式阻击疫情。应变协调中心再次呼吁市民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如非必要切勿外出，尽量留在家，注意个人卫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2-3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上橋位快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但是交通仍然都是比較繁忙，車龍有待消散的。現在龍尾去到東九龍走廊近江西街，就是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較早前近女童軍總會的壞車雖然走了，現在龍尾都去到近江西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的交通仍然是繁忙。咁较早前近住裕民坊对开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走咗，咁但系而家龙尾都去到近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龙尾就在安定村，后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段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在豪景花园。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分域街因为配合警方行动，现在去告示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将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是自由风自由风的陆宇光。我在初中的时候修读设计与科技，其中一堂是要制作一个钢的锁匙扣，当中有个工序是要磨滑锁匙扣的边，结果虽然磨的都不是太平滑，但是我从中学识了女大女士。 坚持怀着理想，只相信坚持。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大。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哋讲喂等阵见啦，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呢？英式英文好常见咧，有一个就 see you in a bit, in a bit, b i t 个 bit。咁个意思就系、等一阵，好快我哋就会再见面啦。See you in a bit。另外，我哋亦都可以话好短时间内咧，话see you shortly, see you shortly, s h o r t l y shortly， 好短暂嘅时间。或者你都话 see you in a minute， 譬如打电话同人讲，或者留 message 同人讲，喂，阵间之后见啦 ，see you in a minute， 我等一阵啦 ，see you in a bit， 咁样 ，OK， 今日就讲到呢度啦 ，see you next time，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繼續喺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同大家見面啦。咁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楊立門為大家主持啦。呢一節嘅節目咧，想同大家傾下咧工業意外啊，同埋咧就係相關嘅一啲修例啊、罰則嘅問題啊。嗱、其實而家政府咧就係向咗立法會提交咗一條嘅修訂條例草案啦，就將會修訂兩條條例嘅，分別咧就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啦，同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嘅。咁點解你要即係提高咗相關呢？就係、譬如係一個嚴重嘅個案，即係可能係違反咗啲嘅安全指引啦、一啲嚴重個案嗰啲嘅罰則究竟係點樣嘅？咁點解要修訂呢？咁因為都講到話呢，其實雖然話呢過去嗰十年呢嗰啲嘅致命嘅工業意外呢都係每年大概20宗啦，就冇下降嘅趨勢啦。咁舊年就更加係錄得呢係25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咁當中咧，23宗咧係同建造業有關嘅。咁至於咧，就係、其實而家嗰個嘅條例嗰個罰則咧，已經咧係20几年咧都未曾檢討過啦嚇。咁即係講緊，譬如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係1994年修訂過一次啦，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咧更加係1997年訂立以嚟咧都冇修訂過。咁其實而家嗰個嘅罰則係點樣咧嚇？咁就講緊兩條條例咧，最高罰額咧就係呢個嘅2000至50万不等啦。咁但係其實實質去到運行嚟以嚟咧。嗰啲嘅傳票嘅罰款啊，或者真係有啲定罪嘅罰款咧，都比較低嘅啲數字。譬如話2020年為例啊，同致命個案有關嘅僱主咧，嗰啲嘅傳票平均罰款咧就係30500元啊。咁同年審結嘅一共係27宗涉及致命職業意外嘅個案咧，每張傳票平均罰款咧就24000元，每名被告嘅平均罰款咧就係大概係62000元。 咁所以一直都有好多嘅劳工界人士啦，尤其是系建筑业界嘅一啲人士啦，都关注到啊，真系出现咗啲嘅致命嘅意外啦。咁如果係涉及一啲譬如雇主明顯嘅一啲嚴重嘅一啲疏忽啊、失當啊等等咧，佢嗰個嘅罰款咧都係講緊幾萬蚊。咁有啲人就話啊，幾萬蚊係咪就可以叫做買咗一個工友嘅一條命咧嚇？咁所以一直都有一個嘅要求咧，希望可以提高個罰則噶。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政府咧就經過咗兩輪嘅諮詢啦，咁就話咧係加入咗咧就係可公訴程序。咁就話咧嗰個最高嘅罰款額咧就定咗係1000萬。咁亦都咧就俾法庭一個嘅另一個選擇啦，即係譬如話係可以睇翻嗰間公司嘅營業額啦嚇。咁去到以嗰個營業額咧嚟到判斷咧最終個罰款嘅標準。 係。 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嘅爭拗啦，即係僱主就會覺得係定得太高， 係啊， 勞方嚇工會嗰邊又會覺得咧定得太低， 係係嗱，勞方嗰邊嘅意見咧就都好清楚啦嚇，咁嗰條條例好耐都冇去修改，咁個最高罰則亦都好耐冇修改噶啦，咁我嘅印象中咧就商界或者工業界嘅朋友或者建造界嘅朋友，過去嗰一兩年咧其實都一路係政府諮詢緊佢哋嘅，咁佢哋最大嘅意見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罰則最高即係50萬啦嚇，咁佢哋就覺得你一下子咧就加到1000萬咧，就差唔多加到20倍噶啦咁樣，咁即係嗰個幅度係大得驚人啦咁。咁其實開初嘅時候諮詢佢哋嘅時候咧，仲個開價係5000萬添嘅。咁嗰陣時咧就對商界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即係唔好嘅消息啦嚇。咁跟住咧就傾談咗好耐咧，就最後大家雙方咧就係妥協啦，咁而家咧就去到即係1000萬啦嚇。咁另外佢哋都關注嘅一點咧，就係個法庭當然就可以去酌情啦。咁佢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咧，就係呢間公司維利嘅公司嗰個嘅營業額嘅。咁就業界咧就會覺得點解你唔用我哋嗰個利潤嚟到做嗰個考慮點咧？因為營業額雖然大咧，可能個公司都冇無利可圖嘅，因為而家嗰啲標可能都唔係好多錢可以賺到嘅啫。咁呢個佢哋係另外一個嘅即係關注點喺呢一度㗎。咁另外當然佢哋都講話咁其實工業意外咧都唔係完全僱主嘅責任嚟嘅，即係僱員自己都有啲責任嘅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商界方面嗰個嘅憂慮。 正如你剛才所講啦，咁其實今次個建議提出之前咧，做過兩輪嘅諮詢噶，咁分別咧就係2019年啦，2020年咧都係去到問過勞資雙方啦，即係究竟乜嘢嘅罰則水平先係大家可以接受咧？曾經有一輪第二輪嘅諮詢咧，都係以5000萬嗰個嘅罰款上限啊，作為一個諮詢嘅。咁但係咧，最終咧就即係聽個意見之後啦，咁就政府最終將呢個可公訴罪行嘅最高罰款額咧就定。为1000萬，咁并且都考虑到一啲嘅中小企啦，可能系冇咁大噶啦，咁就俾法庭咧另一个考虑咧，就系俾佢以嗰间公司嘅营业额咧嚟到作为一个定罚款嘅一个标准啦。咁但系其实亦都睇翻咧，即系如果以啲海外啊啲例子嚟比较咧，政府都讲到话嗱，今次咧去到定立呢个1000萬咧，作为一个罚款嘅上限咧，其实都喺国际社会之间咧算系中游噶啦，即系都唔系特别高，但系亦都唔系特别低噶啦。即系譬如话咧系澳洲嚟讲啦吓，咁系讲紧个最高罚款额咧就2000幾萬噶。咁譬如新加坡嚟讲咧就300幾萬，咁而咧英国咧就更加系不设呢个罚款上限添。咁所以咧就今次政府嘅意思都系讲话。都已經是一個國際之間的一個中游的位置啦，咁樣咁意思， 冇錯嚇。咁其實我見到呢一件事另外一點我都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原來有好多個案咧，我而家睇翻啲資料咧，先知道原來有好多僱主咧都係唔肯同個僱員咧係買勞工保險嘅。咁而家個罰則咧都唔係好高嘅啫，即係如果真係發現到有即係犯咗呢個錯咧，就只不過係罰幾萬蚊嘅，即係最高罰額可能10萬或者監禁2年，但係好少罰到咁重。咁因此咧就我都覺得即係勞工喺呢一邊咧嗰個保障咧係好似唔係好足夠咁樣。 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而家嗰个工业意外嘅状况咧？咁大家觉得啊，而家嗰个嘅条例有冇需要去到提高嗰个嘅罚则咧？咁而嗰个罚则嗰个嘅罚款嘅上限又应该定立喺咩嘅水平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近期咧就见到香港建造商会啦，就接受咗啲传媒访问啦，正正就系讲到话咧。而家政府提交呢个嘅修例建议，咁佢哋建议嘅一个1000万嘅罚款上限咧，对商界嚟讲咧就太高啦，不如都请嚟佢哋同我哋倾下啦。 好， 电话旁边有香港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啊，林建荣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点解觉得今次嗰、那个修例嘅建议个罚款上限系过高咧？ 首先咧，我谂我要澄清一样嘢，就话我哋建造商会一路都支持。呢條條例，呢兩條條例嘅即係個修訂嘅，咁亦都係真係好耐。咁但係要個修訂咧，要喺一個我哋合理同埋可承受嘅水平裏面咧，我哋先能夠支持得到。咁頭先兩位亦都講過咧，5000万嘅頭頭開，但係你唔好忘記喺2019年咧，佢哋已經將呢條條例拎出嚟嗰陣時咧，佢係講緊600万上下，同埋咧係10% 個營業額。去衡量嗰個罰則，咁當然啦，大家都好明白，因為我哋唔係一個競爭法嚟，我哋唔係為咗去賺多啲錢而係增加我生意咧，先至係做，咁所以佢個邏輯上係唔啱嘅。咁所以咧，上次嘅上限都600万，但係點解今次攞個5000万出嚟，然後就傾完一輪就話減翻到1000万咧？咁係咪即係好似街市賣菜咁，大家講 開天殺價 啊？咁呢個亦都係有咁樣，咁我哋實際啲咁講，我哋係接受喺300万嗰個水平裏面。點解咧？咁其實已經係漲咗6倍。大家都明白得到，其實有好多嘅報道就話講緊嗰個法官罰得少。咁我諗個我哋要尊重法官嘅決定。其實每一單 case 唔係真真正正個責任喺承建商度。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建築工地咧唔同一般工業嘅處所。我哋冇固定嘅程序，亦都冇固定嘅設備，亦都冇固定嘅地點。咁如果唔係咁，所以咧，我哋嗰個成個情況，作為我哋個承建商，我哋已經係好大部分都做對係做曬所有安全措施，提供曬所有。咁至於點解係會發生一樣係發生咁多嘅意外咧？嗱，我有少少數據都要話俾大家聽嘅。第一。我哋喺嗰個普通意外嚟講咧，我哋喺2000年嗰陣時係149.8千人意外率，但係去到我哋2020年咧，已經去到29嘅千人意外率，係好大幅嗰個降低。我哋係成個行業做咗好多嘢，包括我哋建造商會亦都係提供咗1000万出嚟咧，係希望業界同埋廣大市民能夠提供一啲新嘅科技。能夠 improve 或者係改進到我哋喺個地盤嘅安全措施，咁亦都係經過2-3年嘅效果咧，其實有10多個項目咧已經落咗地盤，亦都用緊，包括政府地盤啊。咁呢樣嘢唔係我哋坐咗喺度唔做，我哋係一路推動咁。咁我最終嘅問題點解我哋覺得由90几年開始有50宗工業意外，到而家呢10年裏邊都係維持喺20宗。這個額度呢，咁我係曾經講過，去到好似係一個樽頸嘅地方。我哋樽頸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去 improve， 亦唔可以去改進。其實要建立一個安全文化，利用多啲新嘅科技，利用好監管嘅措施同埋培訓，我覺得係絕對有可能係將呢個死亡意外率咧係降低。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係真係要我哋所謂叫做。安全設計，我哋叫 design 和 safety， 乜嘢嚟嘅呢？咩概念呢？其實最主要大家好明白。我講一個簡單啲例子，就好似而家啲冷氣機，如果喺窗出面嘅，我哋要維修，係咪要搭個棚出去整咧？呢個非常之危險嘅，亦都將工人咧擺喺一個好危險嘅處境嗰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喺設計嘅過程中，已經將佢擺喺一個地方係可以喺室內。行到出去做維修嘅，根本就唔需要係喺一個個危險嘅地方。咁呢啲完全咧喺新加坡已經由2016年已經推行呢一樣嘢，佢嗰個意外率由26宗 去到得翻九宗。咁當然係未完全話完全冇，做咗好多意外嘅嘢，係好多嘢發生。所以建造業議會亦都係曾經提過，生命第一，向危險說不，人人有責，各司其職。你呢個文化要建立出嚟，亦都明白到工人本身嗰個意識亦都係要繼續提升俾佢哋。如果唔係嘅話，我哋更好嘅安全設備去到用嘅時間，如果佢唔識去處理，唔去做好一個有危險嘅時間，一改變咗，佢唔去話唔做咧，危險仍然係有喺度。所以成個概念唔係由於個罰款加多幾多就等於冇咗減少咗一個危險，或者減少咗死亡意外率。其實係成個業界，我哋個人都有責任，有個個持份者都需要係做好一樣工作嘅，唔係單單針對一個承建商或者一個僱主嚟做。咁我覺得係政府同業界係一齊，大家攜手合作先得。 嗯，係，我都想請教一下咧，就都有人話係好多僱主都唔願意同啲僱員啦，或者啲工人咧，即係買即係意外保險嘅。咁而家呢一樣嘢係咪真係的確係一個問題嚟嘅咧？ 第一，我真係好少聽過僱主唔願意同佢賣嗰個保險。如果喺一個新建工程嚟講，我諗無論政府工程或者業主，即係私人業主嚟講，佢對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視，亦都會。如果我唔買咧，個業主係會上身所謂。嗱，我諗你講嘅嘢通常會係一啲叫做維修裝修工程，尤其是好似搭外牆棚去維修嘅， 即係家居嗰種。 冇錯啦。而事實上嗰啲咧。買單即單一個 case 咁買咧係貴嘅，亦都難買嘅。咁半句説話講，如果你係業主，你叫佢喂你少，你要同我包埋個價錢要買埋哦。佢應承咗你買，其實佢有冇買你唔知。咁變咗呢個亦都係需要我哋業界或者政府攜手咧，佢要睇一睇成個嘅工作流程，我哋喺邊度可以幫到手。如果唔係作為一個業主就好無辜，佢俾咗錢嘅可能。但是咧，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我仲有一樣想請教咧，就係、是、即係嗱，嗰個意外發生咗啦，無論係僱主或者嗰個工人自己嘅責任都好啦嚇。咁而家就嗰個罰則又提高咗啦啊！咁嗰、那個建造公司或者嗰個僱主咧，都要即係可能要俾法庭即係罰好多錢啦。咁但係呢啲錢係咪真係可以去到個工人嗰度嘅咧？因為啲錢係全部即係俾政府嘅啫，係咪咧？ 絕對係啦，因為我罰款唔會喺度講印度嘅。 係啊，嚇，即係純粹係個罰款係阻嚇嗰、那個業主，即係懲罰嗰個業嗰、那個嗰、那個僱主嘅啫，係 阻嚇一個你可以話僱主或者真係一個係有負責任嘅人士啦。好可能勞工處亦都曾經檢舉過呢個工人㗎。如果佢有問題，因為工人有時係令到另外一個工人受傷㗎嘛，例如喺上高。踢咗啲嘢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 撞到个头，咁个工人都有问题噶。我哋唔系净系检控个雇主噶。 OK， 林建荣都想请教你咧，即系而家其实我谂个关键点在于嗰个阻吓力啦，吓、即系政府嘅文件立法嘅原意咧，都系讲紧咧，即系希望去增加对于一啲真系有违规雇主嘅一啲阻吓力啦。咁即系头先我哋都有引述到啦，咁以前嗰啲嘅传票啊，以至真系罚款嗰啲嘅例子咧。都被外界認為是偏低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定嗰個嘅水平咧，就可以話係喺世界即係一啲嘅先進地區之間咧，係一個中游嘅位置啦。咁你又點樣去回應呢個政府嘅講法？即係已經係一個中游嘅位置嘅罰款咧，又唔係最高，又唔係最低啦嚇。 嗱，首先真係要澄清，罰得高係咪有阻嚇力？呢個你哋唔好混淆視聽。第二，佢政府淨係。攞一啲例子話邊一個，譬如你頭先都提到新加坡300万，咁點解唔跟新加坡咧？點解英國係無限咧？佢有好多其他嘅措施去令到去加落去，而係唔係淨係單淨係睇一個數字嘅？你哋研究一下，其實佢哋做咗好多，譬如英國做咗好多保障嘅程序啊，同埋功夫，佢先至可以去到呢個數字。而在香港是未去到做到这件事，你只是連政府都未曾去 create 到个文化的过程中，即是我刚才都再强调一件事，整个安全不是一个人负责，是整个建筑团队，包括业主、顾问公司、承建商、分判商和工人 大家去做的，而我們不要針對某一個方面先得。大家想的是做好安全，而不是想去懲罰某一些人。我想這個概念大家要清楚的。 OK， 那就跟你談談關於那個檢控時限。今次的修例建議呢，就說建議將發出這個簡易程序罪行傳票的時限呢，由目前的六個月呢延長至一年了。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 這件事在業界都很大的反應的，因為時間拖長了，其實對傷亡的家屬、僱主、承建商等呢，都會等到受到一個漫長的等待而不必要的痛苦，咁呢件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嚟嘅。如果你話要好詳細，要多啲時間，係人手嘅關係，我諗政府可以加多啲人手去做檢控。我諗呢一個亦都係六個月，呢一個係好多條例、好多法例都係定咗喺度，有佢原因，而無端點解一定要加長呢？即係作為我哋建築公司又好，或者一啲分判商又好，點都好啦。其實我哋經營咧，係好多時都要向銀行去借貸嘅。如果有一個 case 喺度咧，其實咧銀行亦都會有好多監視，或者一個對嗰間公司咧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個對我哋營商係絕對唔係太好。咁你未陳判嘅時間已經俾人哋咁樣做法係嘛？咁我諗即係喺我哋業界亦都好抗拒呢一個加長嘅時間嘅。 嗯 嗯。好啊，唔该晒林建荣啊，多谢你。 好， 唔该。系 林建荣就系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嚟噶，咁啊，佢都强调啦，即系咪加重个罚则，加到天价，咁系咪就代表住会去到增加对于雇主嗰个阻吓力咧？咁而即系雇主都讲紧话系讲做紧一啲嘢去到保障嗰、那个或者加强嗰个工业安全啦吓、又或者系一啲个案嚟讲，其实都唔系完全系雇主嘅责任嘅。咁系咪又应该即系咁样去加呢个罚则落去咧？ 同埋佢都覺得即係英國又同香港唔同啦嚇，因為英國可能政府方面或者係工人嗰個意識方面係強好多嘅，咁先可以即係有個咁高嘅一個罰則啦嚇。咁啊，佢似乎覺得香港嘅情況咧係未去成熟到嗰個地步咁樣。 嗱，呢個就係佢哋僱主嘅意見啦。咁啊，唔知各位聽眾又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19宗本地感染。医管局今日冇情报新增死亡个案。有三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其中西贡通善坛安老院。有一名护理员检测阳性，有九名长者要检疫。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再多五宗个案，累计41宗。机电工程署已经完成检查同巡视酒家嘅通风系统，发现先风量同换气量都低于标准，有机会系造成爆发嘅原因之一。今日有464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嚟自335间学校。有7间学校个别班级可能出现集体传播，当局建议相关班别停课。政府公布多名高层官员的任命，大部分在7月1日起离身，其中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将会出任保安局常任秘书长，现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将会调任公务员事务局。食物及卫生局常秘陈松青将会出任改组后的医务卫生局常秘，环境及生态局两名常任秘书长就分别由现任食卫局常秘刘利群和现任环境局常秘谢小华出任。运输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陈美宝将会转到改组后的运输及物流局，另一名运房局常秘黄天宇将会出任改组后的房屋局常秘，民政事务局常秘黄志祖将会出任新成立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秘。 中環雲咸街今個月十號發生的槍擊案，警方拘捕多六名男子，至今十六人被捕，暫時仍然未起回涉案槍械。警方話仍在調查朝早拘捕六人在案中的角色，已經知道他們分別是登記車主、司機、乘客，以及涉嫌在案發之後銷毀車輛等。案中所涉的五架車已經找到其中四架，包括一架早前已經遭到銷毀。警方又說被捕者當中有八人已經被檢控，涉及企圖有意圖傷人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有六人正是被扣查，一人獲擔保外出等。澳門今輪新冠疫情累計陽性個案391宗，政府在記者會被問到有幾個地盤出現病例，已經有不少私人地盤停工，但是未見政府地盤掘路工程停工。衛生局傳染病防控處處長梁奕豪說，目前幾個地盤的病例與順利流群組相關，但是暫時未見擴展。當局亦都有做防控措施，並通知地盤負責人進行防疫措施。至於會不會開展第四輪全民核酸檢測，梁奕豪強調要根據第三輪全民檢測結果再評估用乜嘢方式阻擊疫情。應變協調中心再次呼籲市民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如非必要切勿外出，盡量留在家，注意個人衛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松返好多了，现在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模糊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港岛路面湾仔的分域街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分域街去告示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暂时改路行。九龙方面，油麻地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现在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附近。观塘道西行线去旺角和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那段就行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新界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的交通都分别回复畅顺。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湾仔皇后大道东轩尼斯道有工程嘅，喺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清晨嘅六点钟，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呢个金钟道交界嘅左线，同埋轩尼斯道中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交界嘅左边线咧，分别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过海隧道挤塞征费的概念，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 大家就讲哇，繁忙时间会收贵啲，大家又冇留意非繁忙时间收到就可能好平嘅，你都仲系有着数嘅。 立法会议员陈学峰 担心咧，会慢慢变成所有嘅道路咧，繁忙地区就要收呢个费用咧，反而我唔系好同意呢个概念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咗咧有關於職安健嘅罰則嘅修例啦嚇。咁啊，而家嗰個罰則咧就講緊係所有職安健嘅罪行啦嚇，即係一啲僱主啦，可能係佢冇做到一個即係違規嘅情況之下咧，咁佢而家嘅簡易程序咧最高就係罰款50萬啦。咁但係嚟緊個修例咧就將會加入咧可公訴罪行啦，咁嗰個嘅最高罰款額咧就提升至到咧就1000萬啦。但係頭先咧就聽到建造商会就话咧，嗰个嘅金额咧就太高啦吓，咁点解系要一个中游嘅位置咧？同埋就已经咧就做紧好多嘢咧去改善个工业安全啦吓。嗱，我哋听完雇主嘅声音啦，咁啊又听听工会嘅声音啦吓。嗱，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劳联嘅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啊，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咁都同你倾之前咧，再次呼吁啦。咁啊，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呢个题目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林振声啊，你又点样睇而家即系政府建议修例嗰个嘅罚款嘅上限呢？ 係啊，其實呢個議題嘅都係討論咗好多年啦。咁其實諗翻起咧，就係早幾年就應該係2017年啦。咁啊，審計署咧就有一個報告，就係指即係佢統計咗2012年去到2016年呢幾年嘅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嗰個罰則啊。咁試過有一啲咧就係有一啲年份咧，其實平均都係10000多元。咁有啲高啲啦，又有一啲年份就平均咧都去到都係講緊20000多元。咁總體咧，審計署就覺得嗰個阻嚇力係唔足夠嘅。咁所以就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啦。就勞工處咧，其實就喺2019年咧就拋出咗一個方案，就講緊係同營業額掛鈎嗰個罰則咧，就去到同營業額掛鈎係 10% 或者係600萬。咁以高啲嗰個為準嘅，咁變咗當時咧就可能有啲企業都哇，如果幾十億嘅營業額，咁如果10% 都幾億嘅喎，咁亦都係有一啲反應啦。咁跟住咧就改咗，就設一個上限，就係5000萬。咁之後咧就好多中小企都係反映，即係我成盤生意都可能冇5000萬咁多，咁係咪可以即係呢個係太過高啊？咁後尾再傾下傾下咧，就依家上嗰個法例咧。就是最高嗰個上限咧，就係去到1000萬。咁我哋就覺得即係少少唔係好理想啦，因為即係好似政府建議咗咁多次喺度一路褪，咁特別係對一啲即係工商嘅人士啊，或者特別係佢哋嘅家屬啊，最初都係好期望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增加阻嚇力，但係結果一路褪低。但其實我都明白，即係要平衡咗一啲中小企嗰個關注啊，同埋依家呢個1000萬咧，其實講緊雖然就褪咗好多次，但係其實都係比50萬，即係依家嗰個數咧係多咗20倍嘅。咁我哋都覺得係應該盡快推行啦，咁試行一段時間再檢討啦。咁我哋就覺得冇乜再褪嘅空間。如果再褪咧，去到幾百萬，甚至落翻100萬，就好似同依家嗰個數其實差唔多就。就未能夠係即係好似審計署建議嗰個要改善嗰個阻嚇力咯。 頭先商會嗌緊係建議300萬啊。 係。 啊，你點睇咧？ 咁我哋係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已經係都傾咗好耐啦。咁如果一路去到褪，同埋呢個1000萬咧，講緊其實係針對一啲。極嚴重嘅個案，其實我都同意呢個法例唔係話要啲中小企啊、 特別是那些高危行業，譬如建造業啊那些去到執笠的，其實都是一個阻嚇力，因為它是針對一些極嚴重個案。那它文件都有講的，就是極嚴重的罪行呢，就是故意或者罔顧後果，咁即係差唔多咧，佢完全冇做安全評估啦，嗰啲工友咧又冇做過冇攞平安卡啊，冇任何嘅安全訓練啊，差唔多安全繩都冇嘅，咁就出去工作，咁呢啲即係先至會被界定為一啲極嚴重嘅罪行咯。咁一般嘅公司如果佢做足呢啲安全評估，即使係有意外，咁可能個法庭都未必會係判到係極嚴重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阻嚇力，係希望有個阻嚇力，唔係令到中小企結業咯。 因為頭先僱主或者係即係公即係建築公司方面嗰個講法咧，就係、是、其實好多呢啲意外咧都唔係真係個僱主嗰個責任嘅，即係個工人自己都有責任嘅咁。咁如果聽你講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工人自己嘅責任嚇疏忽，或者係真係自己冇即係開工卡都冇啊咁樣，咁其實就真係唔會罰到個業個僱主咁多錢嘅係咪？即係根本唔會去到最嚴重嗰個地步。 係啊係啊，因為呢、這個當然佢最高嗰個1000万就係針對嗰啲即係罔顧後果啊，或者係故意啊嘅一啲僱主啦、啊。咁其實依家嗰個職安健同埋嗰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其實係雙向嘅、 嗯， 即係特別係嗰個一般責任條款咧，就針對僱主、僱員亦都有嘅、 嗯 啊。即係如果僱員係冇跟嗰個主管啊或者僱主嘅指示去使用一啲安全措施啊，其實佢都係要承擔嗰個法律後果嘅、嗯。其實咁啊，一般責任條款其實佢如果你睇翻佢今次修例咧，比較細嗰啲其實。雇员嘅有啲责任咧，都譬如以前系讲紧20000几啊、50000蚊，其实都系增加咗嗰个罚则去到150000嘅。 嗯， 咁其实呢个系双向嘅，又唔系净系全部都系雇主承担，咁雇员都系根据嗰个职安健嘅法例，亦都有一定嘅责任。 系、 不过头先就商会嗰个讲法咧，就我哋都讨论咗，即系个阻吓力啊，应该点样去用乜嘢嘅方法、咩嘅策略去到即系去到减少呢个工业意外嘅发生啦。咁佢就认为、其实咧，你就算真系加嗰个嘅罚则嘅最高嘅罚款嘅上限都好，系咪就叫做可以避免到工业意外咧？佢嘅意见就系话，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做紧好多嘅一啲。譬如科技上啊，又或者系宣传教育上啊嘅工作啦、希望可以避免到嗰个嘅工业意外啦。点解系一定要去到透过呢个嘅增加罚款嘅罚则嘅上限嚟到咧，去到所谓增加个阻吓力咧？咁你点样回应呢个讲法？ 我觉得就改善职业安全，当然要多管齐下啦，即系教育啊呢啲都好紧要啦。其实依家有个法定机构就职安局一路都做紧啦，甚至过往有啲机构譬如建造议会都系讲紧pay for safety， 即系安全支付计划，即系佢哋啲承建商佢系啲安全措施做得好嘅，咁佢甚至系有啲奖励俾佢啊，去到鼓励啊。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嗰个阻吓力亦都要提升啦。即系除咗话头先系有讲紧致命工业以外咧，因为睇翻佢另外一个数字咧，就系嗰啲。2020年啊，讲紧如果违反职业安全嗰啲法例咧，其实里边咧有32% 嘅雇主咧，都系唔系第一次嘅，即系佢重犯嘅，甚至系调查过有一啲公司咧，佢2-3年里边都讲紧系即系犯咗呢啲法例咧，讲紧都超过20次，咁再重犯嘅率咧，我哋觉得都比较高嘅，咁所以系咪呢个位？就是嗰個即係阻嚇力不夠，如果每一單都係講緊10000几千啊，或者20000蚊啊，咁佢又唔覺得即係冇個誘因去到改善，咁希望喺呢度咧都可以適當係提高一啲嘅阻嚇力啦。 嗱，另一个点咧，就系咧今次修例咧，亦都系提供咗一个罚款嘅一个标准咧，就俾法庭去到考虑咧，就让法庭咧去考虑一啲譬如中小企啦，佢俾唔俾1000万啦，就睇佢嗰个嘅营业额。嚟到咧，再去到評估嗰個罰款嘅額噶，咁但係咧就有啲僱主啦、商界咧就會認為，點解佢一個營業額嚟到去到計算個罰款呢？因為即係可能佢就算係營業額。 係咁多錢都好，但其實佢嘅利潤唔係好多嘅啫嘛。咁所以如果要係從佢嘅營業額裏面去計算嗰個罰款額嘅時候，咁可能咧就令到呢啲中小企真係會承受唔住，咁就會真係會有結業嘅情況喎。咁你又點樣睇咧？有冇可能喺呢方面都有得去到去斟酌咧？ 呢個咧其實都可以叫政府可以再解釋清楚嘅，因為即係佢寫呢、這個。其實是留有一些餘地俾個法庭去諗啦，即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呢個法例個目的唔係為咗中小企去結業嘅，咁佢寫呢一條咧，可能就係留有一些餘地俾個法庭去判啦，去考慮啦，你唔好即係令到佢執笠，咁你平衡咗各方嘅因素咧，再去考慮整體係罰幾多，咁當然呢把尺。是怎样度呢，咁真係可能要政府又未必讲得清楚啦，咁就真係睇个法官怎样考虑佢究竟係如果我罚你假设罚你500万你就会執笠㗎啦，咁我係咪会降低啲呢，又或者唔可以執笠嚟做戒啦，咁可能你原本係每年都有盈利嘅，咁如果我罚咗你呢你嗰年又会蚀钱，咁呢个又系唔系一个标准一个界线呢，咁其實依家都係即係政府都講唔清楚嘅，咁就真係可能要睇下法庭啊、法官嗰個整體嘅考慮咯。 好 ，OK， 好，唔該曬林振聲，多謝你啊。 好，唔該。 林振聲係勞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而家呢個嘅條例草案咧，就交咗去立法會咧，而家喺立法會有一個嘅法案委員會咧就審議緊啊。咁我哋都睇睇咧，究竟個審議情況咧，究竟會點樣發展法咯？ 轉。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到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 Martin。 出发2022转型， 黄子轩、江欣燕、黎燕山、海俊杰、洪座星主演， 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我是在转型这套戏里面饰演案仔的，因为现在世界变得很快，当你解决不到的时候，可能你要找新的方法，但是你要给足够的勇气自己不断地去尝试，路是一定要自己继续走下去的。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即将落户香港，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除了可以在 FM102.8 收听大湾区之声， 亦都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收听。 密切留意大湾区之声。 7月1日正式启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啊，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倾倾有关于系网络吓。咁其实疫情底下咧，咁有好多嘅大朋友、小朋友啊、年青人，咁都需要咧就系接受一个新常态啦。咁就系要好多嘅时候咧，都个工作啊。或者翻學啊，都係要轉咗咧，喺網上進行嚇。咁就近期咧，就有一啲嘅機構就調查發現啦。咁就第五波疫情前同特別假期期間咧，有超過70%嘅學生咧，喺每日喺學習用途以外啦，即係除咗上堂之外咧，學習用途以外嘅上網時間咧，亦都係超過咧係2小時噶。咁亦都有個即係個調查都發現咧，復課嘅前後咧，有20%嘅學生咧係出現嚴重嘅情緒困擾噶。 是啊，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呢，根本功課已經要用電腦做啦。咁因此佢哋平時已經打手機啦，娛樂又係，工作又係，同朋友溝通亦都係。咁所以呢就疫情嘅情況之下呢，好似話有成27%嘅學生呢每日上網嘅時間呢係超過6小時咁多嘅。咁呢個都係會 真係就佔據咗佢同其他人溝通嘅空間嘅，尤其是同屋企人啦。咁因此咧，就好多青少年，因為佢哋都係成長緊，即係嗰個嘅即係感情都係比較脆弱少少。咁因此咧，就會真係出現一啲嚴重或者中度嘅情緒困擾嘅，即好似話有20%咁上下啦。 好啦，咁不如我哋都请嚟今次做调查嘅机构同我哋倾下啦。 嗯， 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协调干事施文恩啊，施文恩你好， 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即系而家你哋个发现系点样啦？即系个青少年喺呢个嘅疫情期间，当然咧就系做功课、上网、上堂同埋娱乐嗰个用上网嘅时间都多咗好多啦，会有乜嘢嘅后果噶？ 其实因为佢哋。即係時時都上網啦，就少咗好多時間，即係同其他同學仔一起去接觸啦。咁、某程度上邊咧，就喺社交嗰、那個即係交往咧，其實係削弱咗嘅。咁、可能喺佢嘅自信心上邊咧，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經常性咁樣上網咧，其實對佢哋嘅身體嘅狀況啦、精神嘅狀況咧，都係唔理想的。咁一来咧就系佢哋真系上网嘅时间咧好多，佢哋除咗翻学上堂嘅时候上网咧，其实每日咧我哋嘅调查咧发现咧，佢差唔多有即系有啲同学咧最多嘅可能六个钟，甚至我哋接触嘅细路咧，其实由朝头早一起身就开始上网，就到瞓觉可能两三点。佢都繼續喺度上網打機，或者係睇緊即係一啲嘅網站咁樣，或者睇緊啲視頻。咁好明顯就係其實基本上佢哋就冇喐到個身體啦，即係好簡單就係喺嗰個身體嘅狀況啦，或者佢自己肌肉嘅酸痛，佢哋都會有。咁另一方面就係、佢上網上得多嘅話咧，其實佢都冇出過去户外嘅。嗱，我哋好難，即係好容易想象就係，其實佢上堂嘅時間咧，佢有機會咧，佢都要由屋企行出去翻學啦。咁佢而家連翻學嗰段時間都唔需要，佢咧就朝頭早起身喺張床嗰度，直至咧到佢瞓覺，佢仍然都喺嗰張牀，即係嗰24小時咧，其實佢都喺嗰張牀嗰度。咁、那個人咧其實係有啲散漫啦，或者係越嚟越我哋。即係逐啲，即係咁講咧，就係越嚟越撇啊！因為 keep 佢都唔需要去梳下個頭啊，或者係著翻件好啲即係嘅衫啊，整整齊齊咁樣咧，去過一啲嘅規律嘅生活啊。佢完全係冇曬規律，咁係好容易令到自己嘅精神係即係狀態精神萎靡嘅。 但你哋今次咧都喺五月就用問卷咧訪問咗1100多名咧，就介乎小五至中三嘅學生啦嚇，咁所以都可能都見到一定嘅一個代表性喺度。咁其實睇翻咧就你哋點樣去量度佢哋嗰個精神狀況或者情緒個困擾？因為你哋話即係都有復課前後啦，有20%學生出現情緒困擾，那個量度方法係點咧？ 嗱，我哋咧喺啲問題裏邊咧，其實咧都有兩段時間嘅。包括咧就喺、第五波疫情之前，就係2021年嘅5月到12月期間，因為當其時咧，其實疫情都比較穩定啲啦，我哋大家大眾咧都係可以過啲比較正常嘅生活啦，都可以出去玩一下啦咁。咁但係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喺2022年嘅3月中到4月中嘅時間，咁咧最主要咧就係嗰段期間咧，其實咧就好突然嘅有一個即係假期啊。嗱，當然啦，喺1、2月咧，其實嗰個疫情咧都唔係好穩定嘅，都幾嚴峻。不過咧，大家咧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心理負擔，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大家都係處於即係農曆新年嘅狀態啦，同埋就係喺即係復活節嘅假期。但係突然間喺3月中到4月中嘅時候咧，就話啊冇學翻啦，大家咧都要即係再長一個放嘅暑假啦咁樣。咁對即係同學嚟講咧，其實係。都幾突然嘅，即係佢哋完全係冇曬方向，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敢相信，作為一個學生哥嚟講咧，即係過去呢幾年咧，都其實都幾迷茫嘅。咁但係喺呢一刻咧，佢哋唔單止迷茫啊，其實都幾大程度覺得係幾多嘅無力感嘅。因為好多好多好多嘢都唔係佢操控啊，即係 突然间又冇学翻啦， 放暑假 系啦，突然间又冇学翻啦，突然间又放暑假啦，好似我都唔需要 plan 咁多啦，我或者我计划咁多都冇意思啦，咁相信喺呢啲咁嘅无力感里边咧，其实会令到佢哋会喺呢段期间，其实佢系要建立自己嘅信心啦，建立自己嘅有能力嘅感觉啦。咁但系呢一刻，其实佢哋系完全操控唔到嘅话咧，其实都好影响佢哋嘅心情。 嗯，嗱，咁而家就疫情又开始平复翻啦，咁佢哋翻紧学啦。咁佢而家就放完暑假之后咧，佢一路都要翻学，翻到去差唔多成八月先至，即系又可以，即系先至放一个短假咁啦吓。咁照你估计，你见到嘅佢哋身心两方面所受嘅一啲嘅困扰咧？是不是长期性的呢？抑或是你嗱呢一排佢又翻学，我喺家见到啲学生都开心嘅。你觉得佢哋系咪可以复原翻，或者系可以克服翻呢啲咁样嘅即系影响嘅咧？ 我估真系要睇每一个细路自己嗰个情况啦，即系好难一概而论嘅。咁不过我估我哋点解今次有呢个问卷调查咧？就正正因为我哋都见到其实而家就第五波啦，咁過去兩年多嘅時間咧，其實有即係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咁。咁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時間兩年幾。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喺一個咁即係一月到三月或者一月到五月呢段期間咧，其實我哋所有香港人或者係學生又好，甚至係社福機構都好，其實大家都經歷緊一啲好不一樣嘅嘢，同埋一啲係殺我哋一個措手不及嘅一個即係時間啊！呢個時間其實對大家都係可能會係啊咁啊，咁我又點樣 plan 嗱？其實 好多變化出現啦。 歷史係一個即係心智成熟嘅成年人嚟講咧，其實嘅壓力都係好大。即係過去嗰幾個月，不過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嘅情咧，可以即係提醒家長啦，提醒學校啦，或者係分享啦咁講，即係亦都提醒我哋嘅年青人啦。哪怕嚟緊係有第六波、有第七波、有第八波，咁我敢相信我哋過去累積呢啲嘅經驗嘅話咧。其实我们都希望在这些经验里面可以学习得到，以至即是去到第七、第八都好呢，其实我们都不用好像上次那样 是 来得那么束手无策，可能是会没有学回，咁跟住又點呢？咁究竟我哋有啲咩打算呢？又或者我哋可以點樣能夠自己冇咁迷茫，或者係更撇呢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先問咗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